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主持人贺林。 大家好，我是季彤。 又是一个周三了，同贺组合给大家带来一个多小时的快乐时光。 我们很高兴在这儿和大家互动啊。今天这个日子呢，又是怎么说呀，就是不愿出门的日子啊， 太热了，是吗？ 对对对，这个天气稍微的，就是这个雨一停，然后这个温度马上就上来了，而且这种闷劲儿啊，比没下雨之前它更厉害。 我怎么觉得一般是下雨之前你就觉得那个天将要下雨没下下来的那个感觉是最闷、最让人受不了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雨下了以后 啊、 地上都是吸收了水分 啊， 然后太阳一出来再这么一晒，就是你没下雨之前是只有上边晒、现在是连上边晒在下边蒸， 有点像蒸桑拿的感觉、 像 大家被困在一个大笼屉里啊， 就愿意待在家里头干点什么、凉快一点，开空调啊等等的、即便是出去了呢也会去找那个凉快的地方。 让我想想、比如说去商场里头， 这个做一些室内的活动啊，哪怕是娱乐呢，是吧，咱去看个电影啊、什么之类的，上那个电影院里头坐着去。 对，说到电影院的话啊、我可能使劲儿往前回想，我大概得是上小学之后才看过电影。 不是，是看去电影院看过电影。 对，那时候比如说是小学组织一同观影，我记得看的比较早的是巩俐演的那个漂亮妈妈、还是大概在母亲节的时候啊，学校可能是为了组织让孩子们对母亲充满感恩之情啊，然后去看了这么一部电影，哎呦给我哭的呀。 没错。啊，那个我们那会儿组织看的是什么呢，我这个也是在小学阶段，然后我记得是少林寺啊、去看那个，哎呀，看的特别激动啊，热血沸腾的。 还有特别美的什么牧羊曲啊、 对对对、 听着也特别的心里面舒畅的啊、 对，当然我们那个年纪对牧羊曲还没有什么感觉 啊，是吗？ 就是对那个武术那个武功那个特别的感兴趣。 哎， 后来我记得又组织看了一次叫《世上只有妈妈好》。 这是不是也是母亲节的活动？ 那我就不记得了。那个时候我，因为我小的时候嘛，那个可能还没有这么多讲究。然后呢，就是说，就听说呀，说看这个电影得带，也不是多少多少手绢才行啊，说要不然不够擦眼泪。 我懂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要自备纸巾啊、 哎。 那时候大家还比较喜欢用手帕啊，手绢。 结果带了好些纸巾也没用上 啊，也没哭， 因为我。还是年纪小啊，不是很懂的那种。 不知道大家都是从什么时候看电影的？ 哎， 咱北京的这些土生土长的朋友们，最早的时候都是在哪家电影院？或者那时候都不是说完全叫电影院，什么什么这个剧场里头也有放电影的。 哎，对， 或者您家的那个大院里头也有露天电影，可能比较早的时候接触的方式是这样啊， 它具备了放电影的条件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老的电影院，可以说经过了几代人的这个记忆，很多人小的时候啊，甚至说家长小的时候都上这地方看电影去。 对， 今天呢，咱们就是借着这个高温暑热吧，咱就给大家先盘点盘点啊。先说一个，这个看我们编辑给组织的这个。头一个他就提到了大观楼。 大观楼， 哎，这大观楼电影院在哪儿呢？在大石烂西口。哎，其实从那个大石烂那个路口西边啊，如果您现在坐这个公交车呀，坐什么120啊之类的，它都是进这个西边的这条街，这条街叫梅市街。哎，进去之后呢，就在这个大石烂这个西口这块，它就有一站，下了车以后过马路，哎，就进这个大石烂西口。 哎， 往东边其实走不了几步路。就到了这个大观楼电影院。哎，这个你要往路北边看，路北边一进口对边也有一楼叫广德楼。哎，这广德楼呢也是一个剧场，哎，就会演一些什么曲艺啊相声啊这样的这个节目。所以呢这个大观楼是专门的那个电影院。 这儿呢也被称为叫做中国电影诞生地。 哎，是说定军山吗？ 对对对，这个一会儿我给你讲它为什么是有这个说法啊，就是从吸引客流的角度来看吧，这大观楼所在的位置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位置，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游客每天是源源不断的，一进来就看见这个地方， 地段好， 嗯，时不时的呢就会有人被大观楼这个气派的门脸所吸引，在那门口照相的自拍的， 嗯， 这个是 打卡，这就是， 哎，没错，走进楼一瞧呢，这大观楼的门前呢还有一尊半身的铜像，那这位叫做任庆泰，他就是被称为这个中国电影之父的人，也就是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定军山这个片子，那其实就是他拍的。他是在想当年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一个开影楼的。哎，这个1902年的时候，这任庆泰呢把就现在大观楼这位置的一个叫做马思远茶楼的这么一个买卖给收购了， 原来是个茶楼， 哎，然后呢给他，哎，这一般的买卖盘过来以后都得重新装修一下啊，哎，装潢一下啊，改个字号啊，他就把这个原来这个所谓的马思远茶楼改成了大观楼。到了1905年的时候，任庆泰就在自己开的那个照相馆里头，叫做丰泰照相馆，就拍了咱们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你说这定军山。 哦，我记得那是一部京剧电影啊。 哎，对， 他可能有了这个摄影的功底，要拍点这个动态的影像，也能比一般人稍微专业一点。 拍黄忠啊，这个老黄忠，这个大观楼呢就成了这个电影放映地了。到了2005年，国家广电总局就正式的认证并确认这大观楼成为了中国电影诞生地。这里呢还是因为连年的放映电影叫什么叫做100年的这个地址都没有变过，被收入了世界吉尼斯纪录里边。 是啊，今天仍然能够在这里看到电影。 是你进到这个门口，你在那个一楼的那个门厅里，你这个现在能看到高高的挂着这个大观楼的影城导游全景图和简介，就是说在这里边你这个可以参观的地方是很多的。那对于游客来看呢，这个地方就越看越像一个博物馆。那工作人员呢冲游客说的第一句话一般都是啊，那个我们这儿放电影啊，不是说光参观。 觉得可能是一个老人家了啊，就是不是说进到博物馆，它本身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人家就抱着一个崇敬的心来看的。 就是不是说让你进去买票参观的，是买票看电影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呀，目前暂时还不能接待参观啊，这个想看电影您可以现场买票。从售票大屏幕看呢，在这个工作日的下午，这个余票是很充足的。绝大多数的游客被告知不能参观之后呢，都是在门口拍两张相打个卡就离开了啊，因为很多游客他的时间是比较紧的啊， 对， 那边还等着集合呢， 说不定还跟团呢， 没有时间看电影，所以他的优势也不见得就是真正的优势啊。这个虽然客流量很大，但是真正能进去踏踏实实坐着看电影的人不多。工作人员表示说，目前呢影院的主要功能还是放电影，但是呢处于商圈里的大影城跟这儿比起来，这个地方产生的票房的差距就比较大一些。 可以理解，它的场地肯定也是有限，然后它的设备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我们所说的什么 IMAX 呀、巨幕啊，那么的先进。 但是你这进到里边去体验一下是吧？你就想这个地方放电影放了100年，这什么劲头这是、是不是？哎，真的是可以去啊！这个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去到这儿来体验体验啊。据说他在2021年5月的总票房呢只有34.48万，在北京所有的所有的影院当中，排名不是很高啊，排在第195位，场均人次只有13个人。那也是让他们比较怎么说无奈的，就是说这很多的东西都是不能动的，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应该算文物一级 的，真的古董了。 哎， 你不能说你想给它换就给它换了。 对对对对，而且他说这个工作人员也说，我们这的设施设备和人手确实跟不上。到这儿看电影呢，大多是附近胡同里的居民朋友，还有一些来北京旅游住在附近的游客。这个到时候比如说白天去别的地儿玩回来，晚上就 有的有时间上这儿来真正的看个电影， 那真不错哎！人家说吃完饭去遛个弯儿去，我说我吃完饭我到家附近看电影去，还挺浪漫的。 对， 他其实说场均人次13人，其实我有点疑惑的就是，我经常在咱们台旁边的某一家影城， 好像 赶上上午时段的话，有时候就我自己， 人也不多是吧？ 对对对、 哎，你自己看个专场 啊、像包场了一样。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真正参观有关电影的博物馆的话，那还是到中国电影博物馆啊，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全的展示电影。电影发展史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打算看什么？你要是就想看这个老电影院，你在这儿看， 去大观楼、 哎、 行。 你要就是想看电影发展的历史啊，一些老的资料啊，你上电影博物馆。 嗯哼，想必这都是一些爱电影的朋友会关注的啊。 没错。 另外再跟大家这个盘点一下广安门电影院，不知道朋友们熟不熟悉啊？ 好家伙，一下就跑大西边。 这个就相比于大观楼会更新一点，但是也是在1955年就已经建成了。 哎， 从外观上来看呢，今天它还是老模样。经过了2012年的内部大翻新之后，现在已经有7个厅，有1000多个座位了。在今年5月的票房排名上，你看刚才有一个排名嘛，说大观楼影城排在北京所有影院当中第195位啊，场均人次13人。然后呢，广安门电影院啊，在它座位数并不算多的情况下，在北京市的237家电影院当中排名第35，这是不是更可观了？ 挺厉害的了 啊！而且单月上座率高于北京单月平均上座率啊，表现还不错。 是的， 在北京市的老影院当中，广安门电影院是比较早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手段的， 是 进驻了像微博啊、微信啊、抖音等等的平台。他们的市场部负责人说：“我们主要是立足于本区域，而且主动走出去推销自己，周边的各个单位、机构、社区、团体组织观影活动。”的情况下呢，包场是很多的，啊，那也可以想见啊，为什么这个成绩还不错。然后呢，这个负责人就拿出了2张宣传单，有一张是年前制作的2021年的观影前瞻，还有一张是上个月制作的暑期观影前瞻。想必他们的这个营销应该是做得非常到位啊。 是的， 市场部的同事们都会拿着这些宣传单主动去推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红色影片上映会比较密集。他说呢，正好很多单位的党建活动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他们呢就专门特别细心的准备了党旗、国旗这些免费的提供给观影团体，再经过新媒体一宣传，效果非常的好。 你看，想得很周到啊。 对，他说呢，客源团体稳定增长，对散客的优惠措施也一直坚持着。像最近刚上映的《彼得兔二》啊，这个也上了一段时间了啊。但他们那边会员价比较便宜，20到25块钱一张票。 好嘛。 然后呢，像去应该是前年了，《复仇者联盟4》这种3个小时多的超级大片，全程一票难求的时候，他们那儿会员价只需要25。 哎，就一个字儿，便宜， 是便宜， 这是一个字儿。 在周边，也就是电影院5公里的范围内，其实是有很多家大型影城的。他们的看片活动呢，通常是红毯、明星啊、媒体云集的。而广安门电影院呢，有意识的组织小众文艺片观影沙龙等活动，把活动的视频通过网络发布出去。啊，潘荣说，就是刚才这个宣传的负责人啊，叫潘荣，他说我们没有因为自己是老影院就甘于落后。硬件上没优势，就在特色上想办法。 你看各家都有各家的高招。 对，我觉得他做的很聪明。像那种大型影城，你说这个红毯也好，发布会也好，所有的大影城基本上都可以干这件事儿。 是的。 那但就并没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就抓住了自己的特点啊，做一些这个小众文艺片的展映。其实很多这个文艺片的爱好者，有时候经常是觉得好像没有一个这样的出口去让大家探讨一下。 就是好多文艺片吧，它也不适合在那种说什么剧目啊，那种巨大的礼堂里头去看。就是它给你那个就是动脑子思考，或者说哎呀这个就去酝酿感情什么的。他好像那种环境下就不太适合， 你就觉得特商业是吧？ 我老觉得那样的环境下就适合，就是咣出来宇宙飞船，咵来一个什么这个超级能量什么的，就不环境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 而且这种小众的观影沙龙吧，它确实是小众，你可能真的不会说包场之后哗那然后恨不得好几百人的厅啊都占满了。大家需要一个小的氛围，然后看完之后主要是那个讨论，通常会请一个专家来解读一下，听众们啊、观众们来踊跃的提问， 是吧， 形成了这样一个氛围。 而且会给你一种怎么说那种感觉，你看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 嗯， 就我们几个人懂， 谁都能说上话， 对 吧？对不对？ 不，这不是说谁都能，谁都能那个，谁都能欣赏得了的。你看我们品味挺高的， 嗯，对，有这个感觉。 哎，没错， 嗯， 好，那这个大家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的聊天室当中来互动了啊。 哎，对， 这个向大家问好，像愚人老宋啊、红果啊、张伯荣啊、这个回哥啊，这个很多的朋友啊， 欢迎欢迎， 哎， 热烈欢迎 宋师傅。这评论人太多了啊，这个向大家问好。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贴出来了啊， 嗯， 这个看电影其实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已经不怎么去电影院了 啊， 这个就随时随地在网上，哎，然后就看电影看视频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在家里头以后啊，就是有时候就不是太好控制， 你可能会连刷， 哎，对， 好几部， 这个连刷好几部，或者说看得入迷了以后就把时间忘了。你像我有时候我刷那个小视频，我能刷一下刷到半夜， 哎呦， 哎，就是我家里小孩我儿子也是经常他会熬夜看这个什么电影啊视频啊这类的东西， 嗯， 但是熬夜其实不是好事， 哎，大家都知道熬夜伤身啊， 哎，对， 无论您是熬夜看这个夜场电影， 嗯， 还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工作我得上夜班，哎，啊，或者是我为了学习我备战考试我熬夜了， 哎， 啊， 所以就在进这个直播间我们俩跟大伙儿这个说这个聊天之前啊，还在这个外边导播间跟导播大哥还聊， 嗯， 他说最近我血压升高了，我说你原来一直不是挺稳定的吗， 嗯， 怎么一下突然高了呢，他说嗨，最近这家里有点事儿啊，这个再加上值班啊，经常熬夜，哎，结果血压就高了， 嗯， 啊！我一想，这个熬夜这咱得给大家提个醒，啊。 是，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同事，嗯，同行，比如说这些导播老师们，还是这些需要这上夜班的其他行业的朋友们啊， 嗯， 真的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对， 一定要保重身体。 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咱们是尽量的不熬夜 啊。 然后如果非熬夜不可呢，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相关的保护措施啊， 或者补救措施。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说说您熬过的最长的、最久的夜， 那，啊，就是熬到最晚。晚的是不是 最晚的夜啊，哦，当然我们这个回忆啊，这应该大部分都是回忆杀了，这个回忆也是为了提醒大家啊， 嗯， 这个不要多熬夜， 是是是， 嗯， 然后我想起来最近大家啊，如果是这个对体育感兴趣的朋友，熬的最近的夜应该是前两天 看 欧洲杯 的好多人了， 决赛啊、半决赛啊， 嗯， 等等，因为好多人可能就是在初赛预选赛的时候不是特别关注， 因为咱们跟那边有时差， 对对， 所以人家那边合适的时间呢咱们这边就得熬夜，啊， 是 有时候看世界杯也是这假如说世界杯是在欧洲啊或者南美啊， 嗯， 哎，所以就得这个倒这个时间差。8216说了一个，他说年轻的时候是程序员，天天熬夜编程序， 哇， 没办法， 嗯，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灵感，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工作 习惯 了，真的是程序员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灵感， 他们可能就是外面比如说咱们讲底噪小一点的时候， 嗯， 他更有利于思考吧， 哦， 就只听到自己键盘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声音， 你看， 我猜想的，啊， 是吧，这个确实是和他的工作性质有关， 哎， 嗯， 回哥7906他说我刚参加工作时三班倒，三个星期上一个星期夜班， 哦， 从晚上10点到早晨6点半，这个工作干了8年多， 哎呦， 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是最难熬的时段。 嗯， 哦， 谁能够想象啊，在夜间工作的那种这个煎熬？ 哎，我刚才那个季童还说他刚上夜班的时候，就说这个跟那个年龄的大小其实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熬夜呢，其实我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我是在玩的状态之下， 还比较， 哎， 就没那么压力大啊。 哎，对，就包括像那个看电影啊，看视频啊，或者说玩游戏啊，这样的熬夜， 嗯， 他也紧张，但是他没有压力， 啊， 就比如说打游戏打不通关，打不过去，我可以重新再来， 嗯， 是吧？但是工作就不一样，你如果是一个夜班的工作状态，那你就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嗯， 你要有精神的高度集中，所以这个压力是大的，那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嗯，就像朝阳宋师傅说了，说要说熬夜那是20多岁的时候开车跑长途， 嗯， 哎，出长途，比如说上山西啊，拉一车煤啊，然后运到天津之类的，这类的，说晚上啊，就是 今天晚上走， 嗯， 明天下午就得回来，这就非常的累，那就一个累， 哦，那就是连轴转了啊， 嗯，哎，对， 嗯，就是提醒这些，比如说搞运营的啊， 嗯， 开车在路上的，时常需要这样跑的朋友们，确实要注意安全。 跑这一来回，回来再歇着，啊， 嗯， 就这样的一种状态。 哎， 嗯， 用户8398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经加班熬夜，看足球比赛也是熬夜，现在一般情况下很少熬夜了。 嗯，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怎么讲呢？不怎么养生的行为哈， 对对， 比较伤身。 对，嗯，2714，你这个说法，反正我也没有看到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他说熬夜对身体不好哈，建议通宵， 嗯， 就是说你别熬到一半，然后你就睡去了，你干脆你熬就熬到天亮算了。 那怎么办？明 天 接着上班去？ 第二天睡一天呢，还是第二天？对，像贺林是说的是接着上班去呢？ 那感觉这像另外一种，就这叫。倒时差， 黑白颠倒， 哦，对吧？ 就像其实有点像前面咱那个回哥说那上夜班那个， 有点像，有点像 啊。然后张伯荣说，这个年轻的时候我12点之前就没睡过，现在可熬不了夜喽，不然第二天感觉会不舒服。没错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要这个注意，不要熬夜的。这其实年轻的时候也不应该熬夜。 对，我都觉得我可能上大学的时候都熬不了夜，就是比如说晚上同学们一块儿去吃个串什么的，啊，大家聊天聊得挺晚的， 是吧？ 然后下一个星期上课都不太精神，尤其是早上8点那堂课，也可能是因为我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了，就是有的人就是天生不太能熬夜啊。 对对对对， 大家想着这个互动话题啊，可以说说您这个熬的最晚的夜啊，熬的最凶猛的一次是什么样的经历，或者是我看到好多朋友在回忆自己这个看过的比较早的这个电影院啊，是在什么地方，也可以跟我们继续保持互动。 好的， 大家这个作为很多北京人来讲呢，天安门不是一个特别不常见的地方，经常这个，比如说有人骑自行车，天天都从那儿经过。 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天天经过，有的人呢他不经过，也很少会特意的上那儿去经过。 哎，但是我们这个特别是我来北京正式读书定居之前，那可是必须要专门经过一下的。 哎， 也之前是来过北京2次啊，8岁的时候一次，然后应该是快要艺考之前，也是跟父母来一次。 记那么清楚，8岁的事儿你都记得？ 8岁那因为那次就是跟着我妈来学习的啊，然后说要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看看。 我现在连18岁的事儿都不记得了。 这就可见您离那个时间段过去有点远了。主要是我因为这是对我来讲是到了一个外地，还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心脏它的中心啊，然后主要是有照片为证的， 是吧？都得来合个影， 必须的，在天安门广场上你要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要把天安门城楼拍进去，要把毛主席像拍进去啊。虽然远远的，但是就从小你说从课本上看的也好啊，或者听故事也好，你是有那个自豪感的， 看到照片就特自豪。 哎啊，然后说18岁准备来艺考的时候又照了一张同样的照片， 这个对比一下，哎，长高了哈，很漂亮了。 哎，对呀，不一定，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就很多人呢，打卡这张照片是一定的， 是吧？ 比如说一位叫做温景恒的市民，是一位非常年长的先生，今年已经有90多岁了。 嚯！ 7月4号早上5点多，天刚破晓的时候，90岁的温景恒就带上了他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带着家人早早的出了家门。他要到天安门广场拍一张全家福。他穿着一身白色衬衫，胸前别上了党员徽章。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温景恒依旧站得笔挺，精神矍铄。温景恒就出生在北京。1949年10月1号的时候，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温景恒跟着同学们一起来到广场上，站在广场的后排。温景恒拿起同学带来的望远镜，远远的就望到了城楼上的毛主席。温景恒说：“虽然看着不太清楚，但是远远的望到毛主席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家还是十分激动。 没错， 你就可以想见，就一个望远镜，然后几个同学就传来传去啊，特别激动的看。 那时候有个望远镜不容易。 是。然后到了1951年，温景恒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进入了空军部队。每次休假回到北京，他都要到天安门广场上看一看。 1970年的一个冬天，温景衡穿着一身军大衣，带着大女儿温红征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在国旗杆前，摄影师按下快门，一张黑白合影定格了幸福的瞬间。这是他跟女儿第一张天安门合影。你看啊， 这是 对吧？今年又要照合影，我们看一共有几张这个可以见证历史的合影。 这开始是家庭的了。 对，然后刚才是1951年，又到了1975年，又一次回到北京啊，在天安门的合照呢也渐渐多了起来。 嗯， 1983年国庆节当天，温景衡又穿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这时候呢，你看啊，家庭成员的变化，跟大女儿、二女儿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群中拍下合影。照片里，大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嗯， 身高也已经快赶上父亲了。 你看看， 哎，然后呢，时间来到了1997年的6月30号晚上，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还有6-7个小时的时候，温景衡带着当时才6岁的外孙张温阳，搭乘朋友的汽车赶到了天安门，就是有新的一代人 了。 在华灯点亮的广场上，他手舞着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抱着外孙，记录下了回归前人们的喜悦。 嗯， 啊，他说庆祝就要来广场，激动的不行。那一夜呢，66岁的温景衡仿佛又回到了40多年前的大典，一点都不觉得累。 是。 对天安门的感情，实际上就是对祖国的感情，这是他的一个感慨啊。 嗯， 遇到国家的大事儿，遇到家庭的大事儿，温景衡都愿意带着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合张影。 嗯，这个所以这个天安门广场那个照相的那个好位置啊， 嗯， 这个肯定都是特别的清楚的。 哎， 说起来在天安门广场的经历，我在1984年，那是35周年大庆的时候， 嗯， 我也在广场当中的一员。 哇， 那一年我是初。应该是初二到初三之间吧，哎，这个这样的这个学生，我们是负责干什么呢？ 翻牌牌， 组字翻牌 哦， 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哎呀，就是因为你站在那个位置里边，然后还要举着那个组字的那个花儿， 嗯嗯， 基本上是啥也看不见的， 就是你是那个所有的整体的一份子， 对， 但是你是看不到这个整体的， 对，你只能看到前后左右的同学们， 但是所有人从电视上都看到了你们， 哎，对，那个字儿也变化了，再翻过来啊，直到那个到现场的活动结束之后回去再看电视，嗯，我们才看到哦，原来还有这个游行的队伍，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北大的同学们， 啊， 还举着小平你好啊这样的这个标语，哦，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活动是这样子的， 看见自己了吗？ 看 不见， 看不见。 那个难练吗？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么多人，你也看不到整体，你怎么能做到整齐划一？是有人 指挥的，这是有人喊口令，有人指挥的。 哦， 对，这个你在哪一部分，你拿什么样颜色的花，你到什么时候去翻到什么颜色，把它举起来，这都是有指挥的。 嗯， 而且不止一个，每一个在广场上每一个这个位置都有一个点，你记住你自己的点位，你就静静的在那个点位上站着。 哦， 一直从活动开始之前就进场做准备，一直到活动结束之后，然后有序的再退场。 嗯， 这个经历我觉得，人生当中有这么一次两次的，会让你特别的难忘。 是，嗯，虽然这种大的庆典是很多部门很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 哎， 但是对于这些年纪轻轻的学生来说呢，这更是一个人生当中特别难忘的经历。 嗯， 你看今年我们那个学校的那个师妹冯林嘛，她不是领诵嘛， 哦，对对对， 人是火了一把，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啊。 你看，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问问大家，你熬过最晚的夜啊，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没错， 或者大家想起来自己这个最早看电影是在哪个电影院，或者是看的哪部电影， 嗯，都可 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者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互动。 哎，这个说到盛夏季节了啊，气温也高，天气也闷。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有好多的事情呢就要注意，一个是一方面注意自己哈，这个个人卫生啊，这个预防疾病啊，哎，保证健康啊，另外呢也要注意保护环境。 嗯， 东城区景山街道的汪芝麻胡同可以说是咱们北京历史非常悠久的一条老胡同了，这条400多米长的老胡同里住着430户1300多位居民， 哇， 上班族和老人各占一半大约啊，这个年轻人呢希望那个就是扔垃圾的垃圾桶啊， 嗯， 离自己家那个院门近点啊，因为就是平房胡同嘛， 嗯， 老人呢就希望这垃圾桶 近点儿，但是别挨着自己家， 就是方便，但是别有味儿熏着自己， 对对对对， 是吗？ 哎，对，这反正这种心情吧，咱都 可以理 解啊。垃圾分类怎么搞，这个统战怎么设置呢，就一直是一个众口难调的事儿。 是的。 哎，居民们呢告诉记者说，下雨的时候有时候雨水啊会把那个垃圾桶里边，尤其是那个装厨余垃圾那桶里边的油污 啊 会冲出来。 对、 啊。因为垃圾桶毕竟它那个密封还是有限的。 嗯。 而且呢它冲出来之后关键它有一股腥臭的味儿。 就夏天这个厨余垃圾真的是一天不清理都没法闻。 哎，这近两周以来，这不是老下雨吗？ 嗯， 这汪芝麻胡同就改变了垃圾投放的办法。 怎么投啊？ 哎，在景山街道辖区内率先试行了垃圾分类不落地的投放模式。6月29号，记者来到了汪芝麻胡同，居民们呢，这个把这个他们把这个垃圾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投放方式改为了定时投放，每天一早一晚由垃圾回收车辆上门来收垃圾。 嗯， 就这个时候你才把垃圾从自己家里拿出来交到这个回收师傅的这个车上，并且由垃圾分类指导员现场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我理解一下，就是你不往那个垃圾桶里投了、 嗯、 你直接投到垃圾车里、 哎、就是因为往垃圾桶里投的时候，这一天是24小时啊，这可能随时都有这垃圾放进去、嗯、放进去以后它在那儿累积着，它就会容易出现前面咱们说的那种这个情况。 肯定的。 嗯，那正聊着垃圾分类工作的变化呢，用于垃圾分类的三轮车已经从胡同口开进了这个胡同里头，哎，到了居民家门口了啊。因为现在都有那种小的电动的三轮车，哎，也不会说因为车太大进不来什么之类的哈、 嗯、 这么垃圾分类指导员邓大姐是紧随其后。这位邓大姐呢，记者也曾经见过，早在去年垃圾分类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她就在这汪芝麻胡同这儿工作了、 哦、 上次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门口啊这胡同口那儿发放那个垃圾分类的宣传手册呢。人家说了，现在我呀我这叫跟车跑因为那个小三轮开进来它也不是很快啊， 是 说我呢就这个和居民们要面对面的去对话，来指导他们进行垃圾分类。累呢是累了点，但是这种方式我觉得更直接更有效果，所以我愿意这样做。 嗯， 哎，这个三轮车一到位，这就有人来扔垃圾了。这个咱们这位大姐就开始工作了。嘿，这位阿姨，您看这骨头啊，这大骨头， 嗯，是其他垃圾， 棒骨那个，那不算厨余垃圾、 嗯， 哎，得放到其他垃圾这一堆里头。这三轮车每来到一个院门口，居民们呢就前来排队投放垃圾。邓大姐是现场讲解，居民们跟着照做。哎，这个遇到有行动不太方便的老人呢，邓大姐还是亲自上手帮忙。从晚上8点到晚上10点，这辆垃圾分类三轮车在汪芝麻胡同里转悠了个7、8趟。哎，无论是老人还是上班族，基本上都能赶上垃圾投放的时间。记者也发现，尤其对平房区而言，这个垃圾分类不落地，它这个这种方式，它实现全覆盖在7、8月份是最好的推行时期， 比较热嘛。 哎，对，因为谁也不想那个味儿啊、 嗯， 这个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相比于其他的季节，夏季这个与垃圾异味相关的问题投诉量，这个是成倍的激增啊，这个就是越来越多。平房区的垃圾分类不落地，可以快速的扭转这一局面，同时让居民们看到有明显的改变，更容易理解和认可垃圾分类工作。 嗯，这是有好处，但是比如说对于这些上班族而言、 嗯、 他是不是能赶上这个垃圾车来的时候、 哎、 或者是您能不能通过一些像这种志愿者帮忙代扔，这确实是如果赶不上的话就没法不落地啊、 哎、这到了晚上10点钟我觉得也差不多该回来、 嗯、那倒也是然后呢就是特别感谢像邓大姐这样的、既热心又负责任的好心肠的这些志愿者们啊， 没错啊。 嗯 咱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像永远的春天啊，就说前些日子看足球看欧洲杯、 嗯、 啊，最长的时候熬到了凌晨5点半。 我记得说决赛的时候就是一直加时赛、然后也没分出胜负，后来又 点球大战就拖的时间比较长。 对， 他说还好正好第二天是周末不用上班啊，那就可以补一补觉啊，这种临时性的还好吧。这个看完比赛然后这个接着是一个休息日，还好。 而且这种就是你身心愉悦，你比较轻松的熬夜，就比那种压力倍儿大的 这个有工作的熬夜要好一点。 关键是有好多人看的时候心情上他还会有起伏，你比如说 支持的球队输了， 9290就说看欧洲杯决赛心仪的英格兰惜败啊，略有遗憾，不过、我也祝贺意大利冠军啊，反正都没咱们什么事儿，咱这叫什么来着，看热闹不嫌叫什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 人家只是体育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越精彩越好。 白猫黑猫说，小时候看电影啊，西四去红楼，胜利帝制礼堂，东四去长长虹，东宫明星，你看记得很清楚、 是吧？ 印象深的是在胜利电影院看的《泰坦尼克号》和帝制礼堂看的《真实的谎言》，都是卡梅隆导演的。那应该是，比如说胜利电影院，这应该是1997-1998年嘛，太阳的那个《泰坦尼克号》引进国内的时候。 是，反正是这个一个这个比较专业的爱好者。 真的是。 红果说的这个熬夜其实也是挺普遍的，这叫什么呀？在大年三十儿。这叫守岁、 大年三十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对，这个有这样的说法 对， 尤其是咱北方啊、他说今年的大年三十一家人总算是团圆了，从天南海北回到了家里过年、看春晚，守岁，吃饺子，聊天，一家人熬夜熬到了凌晨4点才睡觉， 多好呀！ 大家凑齐不容易啊，太高兴了。 是啊，这些人难得凑起来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有说不完的话，然后可能过几天假期结束了，大家又要天各一方了，你可能也舍不得睡啊，是不是？ 对，3619也是近期看这欧洲杯赛事分组赛，1/8、1/4。还决赛全和这看得够全的，全看了 是、一凡人说熬过最晚的夜也是在这个崇文区水稻子录像厅啊，那时候看录像厅啊、通宵录像，不过3点后就锁门了，你懂的，那就是熬到3点呗。回到家差不多就是反正4点之前能睡觉啊， 或者给锁里了是吧？ 啊，是吗？ 不知道。 红果说、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儿童电影院，刚才也有人提到儿童电影院啊、还有大华电影院，现在都没有了。就是难得的儿时记忆了。 是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想起来自己那个小时候或者年轻时候的那些事情，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和心情上的一种调节。 想起来 好 像就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是不是？ 没错，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你熬过最长的夜啊，熬到最晚的夜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事情呢？欢迎继续在两个平台跟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广告和歌曲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到大城小事节目中，待会儿 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上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琴，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 坡上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贺林。 大家好，我是季彤。 最近熬夜了吗？ 看电影了吗？ 看电影了吗？ 熬夜看电影了吗？ 对，这两个其实很容易关联起来、 对对，好多朋友都是熬夜看足球了、 对对对、 我发现那个就大家晒的这个照片啊，有人在晒这个外边的花坛呀、风景，有人在晒电影票，这个红果还真的是 没少看 影迷啊，他晒了在广安门电影院看的《悬崖之上》，在广安门电影院看的《守岛人》，还有在广安门电影院看的《1921》， 真没少看 啊！咱刚才说到广安门电影院了，是吧？ 刚才啊，对啊，就是他这些还是就是比较近的电影，想必以前也是有这个比较好的啊高频次的观影习惯啊。 您是就住在那附近吗？ 哎，其实一般就是这样，要么是像咱们的话，选一个离上班的地方近一点的电影院。 上班那会儿敢看电影吗？ 啊，这我这个是为了做电影节目看电影，对不对？ 工作工作 啊。然后那个有的朋友就是选一个离家近点的， 对对 对, 对， 真不夸张，人家说吃完饭我去遛个弯儿，去趟电影院，然后就看一个夜场电影，然后再回来睡觉。 好吧， 精神世界丰富的，这比较这个饱饱的就睡觉了。 对，七星说酒店开业那会儿，我们部门几个人连轴转了3天3夜，也赶上刚学会电脑办公，需要录入好多的数据 啊，懂得懂得。 3天3夜， 哎呀，就像以前这个上大学不是要学，我们是要考计算机二级嘛，你要会用那个 Word， 会用那个 Excel，你学会那个 Excel 表格之前，你说你要往里敲东西，你可能就一个格一个格的敲， 一个格一个格的敲。 但是后来发现人家是有很多，比如说公式会有很多程序会帮助你， 就是一串就全 批量操作，不然真的是傻傻的在那儿单个敲呢，不知道要敲到什么时候。 这也就是我始终没有学会 Excel 怎么使的原因，我就会一个格一个格的往里敲。 那咱们还是就不做不了人家那种工作啊。 好吧。 然后球是圆的这位朋友说，最近一个月看欧洲杯，我只看和意大利有关的比赛，那最后一场您肯定很开心啊。 哎， 说没想到蓝衣军团走到最后啊，背影并最终捧杯，一切都值了，一切都那么美妙。 一听这名儿就是一球迷 啊，对呀、 球是圆的， 看不出来是什么球，这下知道了。 要不是球迷起名，没准起球是方的，是吧？ 旭日啊，说这个小时候跟父亲在前门大石栏里的电影院看的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我本来还以为他要说超人呢。 在吉祥大剧院看这个电影是两栖人外国片，印象深刻、 哎、是吧？ 嗯、 我记得原来西单那个西单的路口的东北角那反正那一片吧，那里头有一个应该是还是个地下的四 D 电影院。 嗯，四 D 特新鲜啊！三、D 电影，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三 D 电影啊，三 D 电影就让人觉得挺新鲜的，立体的嘛，是吧？ 还得戴眼镜 嘛。哎，对，就是，但是其实刚出现三 D 电影的时候，那个三 D 效果呀，哎，其实不咋地，哎，这个它比不了现在这种三 D 效果， 看直眼晕不？ 特别的初，就是哎，就是觉得特别初级的那种啊，就其实看着挺那个挺晕的，哎，但是呢，就是为了赶那个。兴趣嘛，那个三 D 的这家伙，这高科技， 时尚一下， 以前没见过。 嗯， 结果那时候那个地方突然出现了四 D 电影，因为这一个电影院，四 D 电影院，一想三 D 都那样了，这四 D 得什么样呢？ 那他是不是比如说从你的椅子上给你做文章？ 嗯、所以我就去了 啊、 嗯，体验一下吧， 感受了如何？ 哎、我记着看的是。类似于加勒比海盗吧，好像就是反正有一段这个情节是这个几个人在这个海滩上，那个就是那个树海滩，还有那种这个什么各种的小螃蟹呀、啊，什么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灌木啊什么，就反正就在那个海滩上走。 嗯， 当时也是夏天，我们就男生我都穿个短裤，结果。就到了那个镜头的时候，这其他的一些 3D 效果咱们就不说，什么那个水喷过来直接喷着你脸、到了那个镜头的时候，这个座位下边突然出现了那个就类似于那个皮筋儿啊条布条啊那样的东西，他就在 直扒了你腿 腿肚子上的去扒了你，就好像哎小螃蟹爬到你腿上那种感觉， 心里是不是有点觉得怪怪的、 后来我想这就是所谓的 4D 嘛、是吧？ 我还记得这个就有同事说去隔壁看了那个雷霆沙赞啊、其中大概是有一个打喷嚏的镜头、你就觉得如果是比如说下雨了，然后这个 4D 的设备帮你喷点水，你心里还觉得没那么别扭， 是吧？ 但当一个人面对面在大荧幕上对你打喷嚏，然后你的脸上迎面而来很多水的时候，你就会真心的觉得有点不舒服、 这设计的也不咋地、 这个真的是沉浸式的、让人有点膈应、 是没错，这也不符合咱们防疫的要求。 哎， 开个玩笑吧，就是这种反正还是极少数吧。 嗯， 哎，阿俊居然，哎呀，他什么，我觉得他什么老图片他都能找着。 阿俊是的， 有 他有一个图片宝库、 他刚才我说的1984年、国庆节的时候，我在广场上参加了组字，他就发了一张， 快找找鸡童在哪儿 啊？还说鸡童老师，你是不是就在右上角？ 哎，您拿的是什么颜色的牌？还记得吗？ 黄色。 哎，那就是在 哎，真的右边啊、就对这前一排的这里边应该没有，就是我们可能还会 靠后星星的那块是吗？ 一些对对， 太宝贵了， 星星的一个角上吧。谢谢啊，这个让我这个回忆了很多， 是不是自己可能都没有留存这些照片了、 没错没错。嗯， 然后张小辉说最早看电影是在爸爸妈妈的单位的大礼堂、坐在长条椅上看的，是不是那时候好多都是长条椅的啊？ 嗯， 说那个粤剧《红楼梦》是在妈妈单位礼堂看的，自此学会了粤剧《红楼梦》里黛玉葬花粉稿啊。 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他说：“不过好久不唱了，差不多给忘了。” 哎呀， 那种感觉一定是还记得的。 有时间稍微的这个是吧？复习一下，肯定就能又唱起来。 嗯 啊，这个刚才不是说红果发了好多那个广门的电影票吗？ 啊， 哎，这个后来还发了一个说还看了那个叫《革命者》啊，也是在那儿看的。他说呀。这个广门电影票啊，这个便宜，太实惠了，而且人还少，我常去，离我家也不远，哎，果然是离家不远， 挺好挺好。 我特别爱看电影，没事就去看， 嗯， 标准影迷， 然后一堆这个电影爱好者发烧友都出来了，像一凡人也晒出了自己的这个电影票的这个截图，现在都是 电子 版 的， 对 对 对，你截个图很方便嘛。 嗯、 好啦，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一个是关于熬夜，其实能关联上的这个熬夜看电影，由此关联上了电影，也让很多朋友特别有话可说啊。 哎， 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发言，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打车之类的啊？即便是不经常打车，但是偶尔坐出租车呢，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咱们北京的的哥特别能聊，特别会聊。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哎， 尤其是当我刚来上学啊，人生地不熟，然后呢，可能哪都不认识， 去哪儿的话只能报一个目的地，然后路上其实哪怕开错了我也不知道啊，但是经常会有这样的，那时候还叫司机叔叔呢，就会通过跟我聊天，然后呢让我就减轻了很多的防备，然后也让我就是知道了很多北京的地名、嗯、 哎，这就是咱们北京的的哥师傅当中还有那个特别善于聊天、嗯、甚至好像我印象当中以前我记得这个通过新闻报道还好像还有一边开车一边给听众给乘客演节目的呢 啊，真的吗、嗯、我是知道当导游的那种 啊，对 比如说咱们看那个我和我的祖国当中葛优演的那个张北京， 嗯， 其实也是应该说代表了一部分的北京的哥的形象啊、 哎、对， 每天有数万辆的出租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无数出租车司机在路上奔波忙碌，他们跟形形色色的乘客之间发生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有这样的一位的哥，以的士段子为账号、 哦、 在短视频平台上讲述着他和他乘客之间的故事、 哎、你看人家也挺新潮的 啊 嗯， 这是53岁的邢桂丽，他开出租车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 嗯、 每天早晨6-7点钟出车，到深夜才收车呢啊，一天10几个小时奔波在路上。这么一讲，那种对班的出租车师傅有一班有一位的话、 嗯、 肯定也是要熬夜的，对吧？ 是是是 啊，得开晚班。 对， 他呢说最怕的不是早出晚归的辛苦，而是得不到乘客的理解。 嗯 啊，比如说有什么故事呢？有一回邢师傅的车的空调坏了、 哦、 有一对夫妇一上车就让他打开空调 呀，师傅太热了，你不怎么不开空调，你开开吧、 我这空调坏了然后乘客却不相信，认为他是为了省油故意不开空调，好吗？无奈的邢师傅打开了空调，想证明自己没说假话，呼呼往外冒的热风让乘客的火气更旺盛了，张嘴就骂啊，你哎呦，这话说的，说你诚心的吧、 嗯、 说的你这个啊伺候人的，这真是不中听、 就是、很难听的话， 一连串难听的话就钻进了邢师傅的耳朵里、 嗯、 刺激的他心里特别难受， 是 哎，感叹说哎呀，干我们这行最怕的就是乘客的投诉， 哎， 有时候挨几句骂呢只能听着忍着，不能跟乘客怄气。 嗯， 应对乘客的急脾气，邢师傅自有一套办法，说他急、 哎、 你别急， 是吧？ 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做到啊、 哎、就是老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啊，对 对 对、 嗯、 哎，你拍在棉花上了，对吧？ 对。 可是就是脾气再好的人也有憋了一肚子委屈的时候啊。 对。 你看又有一天夜里了，邢师傅从首都机场接到一名客人，目的地是去通州，按照常规路线他打算走机场高速再上五环、 嗯哎、 可是这名乘客呢却执意让他走小路，然后呢邢师傅说了，哎呀不好意思，您说的那条路我不熟，去的少，您给指路咱们就走。然后乘客就说啊，路我熟，你听我的。 哎， 邢师傅便按照乘客指的路开，没想到呢乘客却指错了道，七拐八拐的绕到了一个村里、乘客自己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晕了这下。 嗯，没想到呢乘客这个做了这样的事儿，然后邢师傅却凭着自己的记忆转了半天才把乘客平安的送到目的地。 嗯， 哎，这按说弥补了乘客的一些这个失误嘛， 是吧？ 结果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天亮的时候一个投诉电话就从天而降了。 嗯， 耽误半天运营不说呢，还因为乘客投诉被罚了款。 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他这个乘客不满意投诉他绕道了。 你看他明明自己指错了路嘛，我估计就是因为绕道耽误时间这些事儿啊、 嗯、 他一肚子委屈没有地方诉说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事儿都编到了段子里、 哦、 拍成了视频分享到网上。 哎， 先是在微博上分享这些段子，没想到看他段子的人特别多，在他的忠实粉丝里很多的都是像邢师傅一样的的哥的姐。 哎，有共鸣。 邢师傅、 嗯、 对，不仅在他们圈里变得小有名气，很多乘客也认识了他。 哎，你不就是那短视频里那邢师傅吗？ 没准下次坐车就碰见了啊。 是是是， 能认出来。如今邢师傅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收获了7万多名粉丝、 哦、 视频点赞量高达30多万次， 厉害厉害。 很多网友说邢师傅拍的段子接地气儿，让大家了解了的哥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嗯， 还有的网友说邢师傅道出了的哥的姐的心声，他自己说呀，生活肯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我也有抱怨啊，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份职业带给我的快乐更多。 嗯，这个每个职业其实都有它的酸甜苦辣。 哎，可以想见，这尤其是那些他的同行们啊， 对， 真的是觉得自己心里有委屈的时候，看看他拍的段子啊，以及会心的一笑，可能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就过去了，觉得有人理解自己。 嗯，就是总得给自己的情绪 找到一个出口。 哎， 啊，我觉得邢师傅的这个做法就特别的好。哎，这个既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了调节，又在这方面呢有很多的收获。 对的对的。没准儿以后比如说这个不想开出租车了， 哎， 做一下新媒体，现在也 是 这个发展前景也是蛮好的嘛，对不对？ 哎，没准您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网络主播。 哎，对对对。 嗯，说到这个玩新潮啊，除了在网上玩视频以外呢，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很多孩子们都喜欢买那盲盒。 哎呦，这个真的是我是买了两次，但我觉得就是有点类似这个，博彩 运气，啊， 对，我两回出的是一样的， 结果呢就没兴趣了，是吧？ 对啊，就觉得其实心里按捺不住的一个感觉是再买一个吧，再买一个说不定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但是按住了自己， 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给克制住了，啊， 对。 那么在潮玩领域率先掀起的盲盒热潮之后呢，不少行业都刮起了盲盒风。不同于潮玩的盲盒，这个像什么美不同于这些这潮玩盲盒、美妆盲盒、服装盲盒、机票盲盒等，有 机票盲盒， 哎，对，它有明确的限定种类。市面上啊，现在出现了一种，就是特别随心所欲的盲盒。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些号称因为买家退货、无人认领等原因的快递，被冠以快递盲盒的名号，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上去售卖。 我猜猜啊，比如说我说我买那些盲盒，我知道它里面是那个小娃娃、小玩偶， 对 吧？对 啊，它是告诉你它里边有什么 啊，那就是它所谓的这种就随心所欲的这种盲盒，就是你里面你连它是什么种类的东西你都不知道。 这个其实呢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玩意儿 啊， 它现在虽然说在网络上有了一个这个所谓的盲盒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但实际上这种在线下呀早就有的这样的一个玩法。 嗯， 啊，你到潘家园去转一转，这个过去潘家园那个旧货市场啊，哎，会经常有的这个个人在那儿摆个摊啊什么的，卖点这个自己积累的收藏的这些小东西啊，哎，有那么一类人，他就专门卖什么呢？卖这个就是一个盒子，真正的盒子啊，哎，有的是个木头盒子，有的是个铁盒子。这个盒子上，比如说或者有锁，哎，或者说是这个粘在一起、焊在一起了，就是卖这个盒子的人会声称，我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打开过，这里头您晃荡晃荡。掂量掂量，觉得这里头肯定是有东西的。至于这个里头有什么东西，那您就 不好 猜去吧，我不知道。 就等于这是个古董，哎，就是他把它给淘来了，他也不知道里头是啥。 也未必就是古董，反正它就是一个装着有东西的盒子。这种东西的来源，我分析呢，大概是从什么，比如说拆迁的这个是吧，这个工地呀，啊 哦， 是吧？这个就是房子都拆了以后，还很多乱七八糟还堆在那儿啊， 嗯。 我觉得这里边的东西价值一定是不高的，否则也不会被人家那个就是是吧，就遗忘在那儿或者是扔在那儿。也有一些是什么特意的收了，我相信不会，他们那些卖东西的人不会特意花钱去收这个的。所以就是你买了以后啊，有的是在现场就开，有的呢拿回家去您偷偷的开，哎，万一里边开着什么宝贝啊，当然这个都是一些妄想。但是现在在网上就出现了这些玩意儿，9.9块十个快递，什么28拆40个快递啊，当然快递里装着什么只有开箱的一刻才会知晓。所谓玩的心就是心跳，快来捡漏这样的这个宣传语是吧，说你拍一件发你40件啊，这个你就拆去吧，可能是有很有惊喜，就拿这些东西当盲盒卖。那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呢，都打着这类广告语，有这样的快递盲盒，月销量还非常的高，达到上千万，有些商品的总销售量甚至超过了10万件。那么这些快递盲盒的出售方式主要分为按斤和按个儿这么两种方式， 还按斤呢，还邀东西呢，还 对对，你比如这个快递啊，说那这个就多少钱啊，10块钱吧，哎，卖你20斤，这个 明白了 一堆啊，或者说按个儿啊，这个一下说70块钱卖100个啊，等等这样的。那么一位商家透露说，目前快递盲盒的来源很多，比如刷单、退货、无人认领等原因产生的无主快递。以退货件为例，一些价格低廉的商品，买家退货之后，卖家不会进行回收，那么快件就会一直堆在快递公司的仓库，并且通过非官方的途径私下的被打包处理掉。 哦， 那在各种盲盒的消费当中，购买者 期盼花点小钱就能买到超物超所值的东西，然而抱着以小博大心态的这个快递盲盒却是很多人别人不要的垃圾。 是啊，我觉得就是这快递它虽然有的不会写明，就在那个标签上不会写明是什么，但大概什么种类，它不是那个寄件的时候会有一个种类那个分别吗？ 对，其实有 都能看出来的。 对，其实有好多买这个东西的消费者心里也挺清楚的，真要有那么好的东西，商家干嘛那么傻啊？这把便宜留给你啊？ 对，直接标价卖得了。 哎，但是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啊、都有什么呢？ 比如说这位胡先生嘛，他买了两次这个快递盲盒之后，就选择出坑了。他说他收到的东西里边有什么蛇皮袋 哦，搬家的时候能用。 螺丝钉啊，快餐店免费赠送的小包番茄酱，还有一次性手套，吃那个火锅现在都可以戴那一次性手套啊，还有两元店里头1块钱2包的那种棉签儿。总而言之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真的是。 嗯，那么隐忧重重的快递盲盒引来的是这个监管的出手啊。某抖音店铺的员工在直播当中坦言，为了避免平台被就是来审查他们直播的时候都要十分小心措辞，比如介绍盲盒单位的时候将公斤称为 KG 哈、 啊 哦、而且不能在直播间上去链接这个销售的这个链接啊，而是引导顾客通过什么私信呢、啊、去交易。那快递盲盒的卖家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用这种邮寄的方式啊来这个做这些买卖啊，让消费者就是你拆开之后发现是三无产品的时候，你都没地方去投诉索赔去。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胡刚认为，基于快递盲盒当中这个商品品类的不确定性，以及快递盲盒源自对退货快递无主快递的二次出售，这种行为或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快递盲盒与消费者知情权是直接对立的。 嗯， 这个我觉得就其实带有了很多的赌博的性质。 对，就抓住了买家的这种心理啊，就想着你可能想要贪点便宜， 嗯、 觉得自己会捡着什么大宝贝、哎，然后他们就以超低的利润啊，获得了超高的收益。 想都不用想， 是不是 那玩意儿一定是坑。 哎，大家都知道了啊。接下来又到了这个歌曲的时间，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城小事》节目当中，我们待会儿见。 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歌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 摇，牡丹儿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都阴直的叠崖，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都阴直的叠崖，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叶儿上轻轻飘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贺林。 大家好，我是季彤。 刚才这歌名字叫做蝴蝶泉边， 哎， 从前节目里头经常放，我觉得好长时间没放了，挺好听的，给大家再放一遍啊。 哎，这是新版的哈， 应该是你是黄雅莉唱的，原来是超级女声选秀出来的一位歌手，好像这两年是没什么动静了啊。 哎，这个歌还是挺叫什么 挺有意境的， 对，这不叫婉转 啊，都是思雨还以为是我唱的呢。 哎呀， 我也希望我能唱得这么好啊。 哎，你可以唱一个， 但这不会词儿，下次给大家准备一下。 是吧？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问问朋友们啊，熬过最久的夜，熬到最晚是什么时候？ 哎，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说这个最晚呢，又是一个你双关的，就是有时候你说你早上了。那你是不是熬到最早呢？就直接到第二天 早 上了， 是吧？确实啊，这个熬夜有害健康啊，你这不管是年轻与否，都应该注意啊。这个不是说到上岁数了才注意，其实好多养生啊、保健的事儿啊，从年轻的时候也得注意。 哎，甚至从娃娃抓起。 哎，对，那个领头羊就说了，我熬夜的时候，也就是上班的时候，上夜班啊。现在岁数大了，熬不了夜了， 是吧？ 我最能熬夜的时候，也是最痛快的时候，就是小时候过春节了。那个时候好家三天三夜我都可以不睡觉，可高兴了。哎，现在不行喽， 守岁嘛。 连着说了两次，现在岁数大了不熬夜了，不能熬夜了，现在不行了。 看样感触很深嘛。 不能说不行，当然熬夜是不行的。这个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哎，白天不懂夜里黑，感觉这个名字就很不适合熬夜，他不懂夜里黑啊。 对， 好久没熬夜了。这次欧洲杯熬了几次，从凌晨0点到清晨5点左右。 哎， 尤其是半决赛、决赛啊，欧洲杯结束了，可是这两天时差怎么也调不过来了。发了个表情，说睡不着，昨天说吃了半片安眠药才睡5个小时。 你看看， 老觉得头疼。以后甭管什么杯，真的不再熬夜了。明年是世界杯哦。 这 哎，真该世界杯了啊！明年 你就是想看的时候，那心里就跟挠痒痒似的。 尤其是你上一次的，你歇过来了， 对对对， 可能就又忘了。 没事儿，现在网上都有回放，你可以看回放。七星说：“哎呀，这一说这个组字，这个引起了好多的共鸣。”七星说：“我也参加了国庆组字 啊，是吧？ 也是那年的嘛。”他说：“好像是在大会堂那边。”我印象我是应该离纪念碑比较近，但是在纪念碑的南，就是偏。西南侧， 哎， 已经快到纪念碑后边了。 你说说，当年你们俩互相不认识，却同时坐在天安门广场上翻着字。 对，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他说：“那个阿俊，那个我当时也在场。1984年那年，我高三，估计你是初二。那我跟阿俊一样，我应该也是初二啊，因为就是练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就是。” 中学生， 初一的暑假 啊、 初一的暑假到初二，就是到11去的时候就已经是初二了。应该是这样一个。那如果天马行空是高三的话，那您是大哥哥，是 大哥哥 是吧？ 对，而且一般是 不会选就是课业特别紧张的那个时间段吧？ 啊、 像您说初一的话，就是刚上初中啊。 那他高三那不紧张吗？对吧？ 哎、就是啊，哎，那已经十月份了，嗯、是不是高三毕业的那个？ 他是高二的时候练的，然后那个就是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是刚升的高三。 哎呀，可能那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九、哎、月一号开学嘛，是吧？ 啊、嗯。然后我在他说我最长一早也是在上中学时一年的春节，在同学家打了一宿扑克牌， 哦、 早上五点多了。上大街溜了一圈，七点多又绕石景山跑了一圈。 嗯， 初一在家玩了一天，到初一晚上才睡觉 啊！ 你看， 这 年轻吗？ 对，小时候是厉害 熬一夜还能再去景山跑一圈呢。 嗯，这个水镜他说我熬的最晚的夜是两天两夜。 嗯 啊，然后第三天直接就倒了。 哎呦，你看这多不划算、啊！ 是晕了还是睡了？应该是睡了、啊， 睡着了。林说最幸福的一次熬夜，大家听听啊，是在29年前，在北京妇产医院熬了一晚，结果是升级当上了奶奶， 嘿， 有了可爱的小孙女。去年小孙女有了自己的小宝贝，时间过得真快呀！ 我的妈呀，您这是四世同堂。 对呀、啊，这应该是最甜蜜的、最温馨的熬夜了， 值得祝贺啊！ 哎、 这个1246也提到了，熬最晚的夜大年三十啊，是吧？守岁呀、啊。 这件事儿就是开心的熬夜，大家没什么心理负担啊。 哎、 朋友们可以继续想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关于熬夜的事儿，还有关于电影的事儿啊。最近上映了一部电影叫《中国医生》， 哎、 不知道之前那个《中国机长》大家有没有看？ 对， 几乎是里面的这个好多原班人马啊再次出演的。 哦， 也是一定程度上致敬了，尤其是在去年抗击新冠疫情期间那个付出了辛劳的一些医务工作者们。然后接下来这条也是关于医生的故事啊，暑假将至，120急救大课堂走进了北京市三藩中学。7月13号的时候，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北京急救医疗培训中心讲师团队为三藩中学初一年级的600名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急救培训课程。在30名临床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学生们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心肺复苏、创伤包扎技能练习。有一位同学跪在心肺复苏模拟的同伴身旁，双手轻拍其肩部，并在其耳边大声呼唤：“快帮忙拨打急救电话120吧，把 AED 和急救包拿过来。”接着，他双手的手掌相扣，开始给患者实行胸外按压，掌根突出，身体前倾。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同学们顺利完成了施救任务。哎呀，这里又要表扬李凯了， 是吧？ 李凯之前啊、起码得有2年之前了、是帮我们请来了这个急救中心的医疗专家们啊、在单位进行了一场培训，我这个参加了一下。 哎，我也参加了一个培训活动，是我们、集体到这个120急救中心啊、这个参观了这个他们的工作环境啊、这个参观了他们工作的这个状态、然后在现场得到了他们的指导，也练习了一下， 是不是？ 对， 他说的这个心肺复苏模型模拟同伴啊，当时我就没给救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就是他要有那个指标的， 对， 他那灯要亮， 对，你按压他那个头部，你是会感觉到他有那个非常形象的一些，比如说他那个血供上去了，他就会那个灯，红色的灯会亮嘛。 对， 我当时那个就没给救活啊， 主要力气不够啊。 对，那个按压 方法还有缺陷。 对，比如说还有像流鼻血的时候，应该前倾还是后仰呢？ 哎， 异物堵住气道应该如何自救呢？ 是吧？ 啊，遭遇到烫伤需要包扎吗？等等，你在生活当中可能不太想遇到，但遇到的时候呢，不太确定的问题。 对，其实这些好多东西都是应该。这些作为中学生可以要了解到的事情， 他们是具备一定能力和这个怎么说理解事物的一些基础了啊。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陈志结合中学生特点，为同学们讲解了啊这些急救救护知识。心搏骤停抢救的最佳时间段只有4分钟，时间就是生命，掌握正确的急救技能至关重要，因为在那一刻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是 陈志鼓励孩子们要树立正确的急救意识。 我们有好多那个是新闻啊视频啊，就是报道了，比如说有一位大叔晕倒了啊、然后结果呢路过的两位正好就是协和医院的大夫、然后啪啪啪在那急救这个救过来了，但这种几率真的是 太低 了。太低 了。 哎，更多的是身边就是一些普通人。 对对对， 哎， 你有时候可能哪怕有热心肠的人帮忙打电话，可能也是错过了那个最佳急救期了。 没错， 那就非常可惜了。 啊，对， 陈志表示，每年暑假都是中小学生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在暑假来到之前，为学生们树立起急救意识，助他们掌握必要的急救知识，是保护青少年生命健康的重要措施。假期里120急救大课堂还将不定期的以培训、讲座、夏令营的形式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开展。家里面有这些学生也好，其实我觉得大人也是都需要进行一些这样急救方面的知识的普及。 哎，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虽然谁都不想要用上，但是一旦发现了这样的危险，说不定你就能救人救己。 咱们必须得给孩子补上这一课啊。 嗯， 而且其实在家庭当中，家长啊应该跟孩子也一起来去做一些学习。现在这种知识啊、视频啊，在网络上应该也很容易都能 收 集到。 什么海姆立克急救法呀， 对 心肺复苏啊， AED 的使用啦，都会有的。 你拿这标题搜一下，就能搜出一大堆来。 没错， 哎， 没错， 这个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它会有用啊。 没。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好多公交站的站台上看到了一则广告。 广告 啊，号称是李白在世。广告上呢不仅有个人的介绍，还有个人出版的诗集。那么这个所谓的李白在世，这个称呼就是他自己这么自称的啊。 他说自己是诗仙呗。 哎，对，在那个广告上写了这么四个大字，让大家觉得这种宣传个人的东西放在公共场合实在是不妥呀。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像个小广告似的呀， 是不是？ 哎，大家是纷纷的质疑啊，难道这个公共场合的广告设置会如此的随意吗？ 是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 有些这个公交站牌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电子的站牌设计好了，已经交付使用了啊。那么7月13号，记者到北沙滩东、长虹桥北、东土城路南口等多个公交站点探访，发现这些公交站点都出现了相同的广告。广告上写着个人姓名，有写着个人姓名的宣传照，还有宣传个人诗歌观点的介绍，出版的诗集也出现在广告上，诗集封面上赫然写着李白在世四个字。 好嘛，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这些广告刊登的地点多是位于中国文联大楼、中国作家协会附近。这样的宣传个人及其作品的广告出现在公交车站上，让不少的市民觉得这样的语言实在是太随意了。 这李白 是吧 在世的这位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啊，对，现场的一位市民就表示说，如果这是个人做的也实在是太过招摇了。记者呢也上网查询了一下，发现这位诗人啊，带引号的诗人啊，从大学起就开始作诗，主张诗词打破格律，全其音乐性，并且亲身实践写了很多诗词。这个李白在世这四个字呢，也就是标榜他的诗集登云录的封面之上，就标榜在这个封面之上。还有网友去翻出了2014年拍摄于北京大学门外的一张照片，那这个人当时就打着所谓的李白在世的招牌在北大门前卖书了。 哇， 那么在他的抖音账号上展示了自己的数百首诗作。在留言当中，有网友对他追求他的这个执着的追求啊，也表示了赞赏啊，就毕竟他一直在创作嘛。也有网友指出，所谓的李白在世连平仄都没有严格遵守啊，就是他写的那东西，刚才他不是有一句嘛，要打破这个什么什么诗词格律， 你专门要打破， 啊， 你说到底是会不会呢？可能 说 不好。 对，这个语言呢也是很难和唐诗去媲美的。更有网友质疑，这算不算是一行为艺术啊？啊，就算他的诗歌真的足够优秀，你包括说那些大诗人，他徐志摩也没敢说自己是李白在世，是吧？哎，这能不能足以优秀到和古人比肩，这还是个问号。那有没有必要做这样的这种哗众取宠的举动呢？对此，北京市长明 长虹律师事务所的彭彦军律师认为，这个广告已经涉嫌违反了广告法。这则广告宣传的内容描述过于夸大，很多只在个人主观论断，缺少科学性和严谨性，容易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不良的影响啊！说不定哪天哪个孩子一高兴说我是杜甫在世是吧，哎，我是这谁谁谁谁在世，反正就大诗人玩命往上贴呗。 嗯， 那这样做法有悖于社会的公序良俗。另外呢，彭律师也特别提醒，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以及从事广告活动的相关人员都应该遵守法律法规，诚实讲信用，公平竞争，对发布的广告应该进行必要的审核把握。 哎，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呢也是结合了现在的一些宣传手段，咱们用现在话讲就是蹭热点嘛、 嗯、 蹭了这个李白的热点了。 李白一直是热点，几千年来一直热。 是啊，但是呢怎么说呢，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事儿是别人褒奖他的，说这个人简直是李白在世、嗯、啊，你可能觉得他还挺厉害，但他是有一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 这一看就是自卖自夸。 哎，但是我是觉得、啊、如果这个人真的厉害的话，假设我给他起一名，他叫李黑、嗯、他可能他能做到的是怎么样让自己真的被大众认可，就是不再以李白为标准说这个诗为好，而是以他李黑的标准为标准，新的诗歌的好的这个衡量方式是他李黑的诗， 对， 那不是更厉害吗？ 对，其实我就百分之百的就是怕他变成李鬼。 哎，这看起来更像是李鬼啊。 对。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熬的最晚的夜是什么时候，经历了什么事情呢、 嗯、 或者是说说你最早看电影的电影院是在哪儿。 哎、嗯，工长哥说熬夜时间最长的就是爱人临产的那一天。 哦。 从午夜一直熬到清晨， 嗯， 迎来了女儿的降生。 哎呀，好 幸福呀，多 好。对，应该是就是先是揪心、 嗯、 然后是这个幸福的降临。 还好我儿子比较心疼我，他是白天出生的、 是吧，他经常是不是晚上就开始待产了、 也是啊， 嗯， 对，待产的也有一定的过程，但是他是下午啊、 嗯、 这个就是5点多钟了我记得。 哎， 那个时候，哎，对，那是整个一个白天、 嗯、 啊，这个等待的时间。 用户雨中行说，我当年啊在三线建筑工地一次连续工作2天1夜，除了吃饭都没有休息、 嗯、 那时的工作非常紧张。哎呀，这是辛苦啊。 是。 秀才说，记得上学的时候总去东大桥的朝阳工人俱乐部影院、朝外的新生影院、 嗯、 还有东四的长虹影院和东单的儿童影院去看电影。这里头好几个朋友提到像儿童影院啊，现在是不是都没有了？ 嗯， 哦， 反正是这个没叫什么，去了旧的就来了新的。 嗯， 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就是那叫什么，就是这个影院的方式是越来越多。有的那个影院呢叫做我看到过有很多叫酒店式的影院， 嗯， 就是他把看电影这件事呢，给他弄的就是跟就像在一个这个酒店里边你住宿一样的那种感觉、 哦、 啊，然后那个屏幕都是就类似于那种家庭影院的感觉， 是像投影仪的幕布的类似的那种吗？ 他那个幕也挺大的，就是整个这个房间的一面墙啊、 哦 都是这个屏幕。 那这适合熬夜看电影了。 哎，对，这个还真的是能熬夜看电影、 嗯、 你可以躺在床上看啊，这是一种也是一些休闲的方式吧。哎，总而言之是越来越丰富，就是大家越来越享受那种感觉、 嗯、 就包括这些大电影院里有那个叫什么 VIP 的那个VIP 厅。 哦，就那种沙发吧。 当然相对来讲就是可能价格会高一些。 对。 但沙发能就跟那个飞机上的那个 头等舱似的。 头等舱座椅似的那感觉。 那我老觉得那种就是太舒适了，你们到底是去躺着的还是去看电影？ 容易看着看着睡着了是吧、 哦、那这电影票钱有点不值。 啊，这电影精彩不精彩这个很重要啊。假如说电影不精彩、 嗯、 真的待会儿就上睡觉去了。 对。拼音说了、 嗯、 第一次看电影是露天影院，这好像是我目前读到的朋友当中第一个朋友提到露天影院啊。 哎，在我们那个时代小时候 经常 对好多好多那个露天电影， 是不是还得搬着马扎去占位置去、 嗯、我印象当中有一次啊，这个我们一家三口从我姥姥家回我们家的路上， 嗯， 骑着自行车，我爸爸带着我， 嗯， 就遇到了 哎，这儿有一放露天电影呢，我们就下车看了一场电影以后才回家。 哇，多好呀。 哎，从那之后每次我爸带着我回家的时候在自行车上怕我睡觉，都跟说哎前面可要演电影了。 你就睁大了眼睛使劲找也没找着。 对对，其实我印象当中看到电影的就那么一回。 嗯，但是有个盼头啊。 嗯， 拼音接着说他当时看的露天电影是英雄儿女，说当时我个子不高，踩着砖头抬头一直看完。 好， 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成拿着爆破筒、 嗯、 啊，为了坚守阵地大喊的那声，所有人都知道，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嗯、 特别受感动。 是， 虽然后来看的电影途径多了，也过去多年了，但第一次看露天影院的这个电影的场景和看的第一部电影的情景历历在目、 嗯、 这一定是就是刚接触到新鲜事物的时候那个印象是最深的啊。 哎，这看电影这事儿呢，其实是一种很多人的美好的回忆了。 嗯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您说的这事儿呢，就是给这位带来的回忆，应该也不算太好吧？ 怎么了呢？ 啊，这也是主要责任在于他，由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一个男子马某在人行便道上停车，还遮挡号牌，在被 那可不行， 对，在被交警处罚的时候，这马某还抢夺驾照啊，强行抢夺驾照，甚至开车顶撞交警，这事儿呢就是闹大了啊，这个闹到了这个走了法律程序了。那么西城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一年。事情发生在2020年12月15号的下午，男子马某将车辆停放在了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的人行便道上。那停了之后，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不对啊，就怕被这个执法被拍摄、 嗯、 他就用塑料袋等物品遮挡住了后边那个车牌， 此地无银三百两、 嗯、那么巡逻的交警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进行了当场的处罚。马某不仅不听从交警的多次劝诫，还强行从交警兜里抢回自己的驾驶证和行驶证，造成了交警手上多处擦伤，甚至他还将交警的手机扔到地上。 这人也太狂了吧、 比较行为比较猖狂了、 哦、 马某呢立即上车想把车开走啊，开着车逃走。那么交警站在车的左前方阻止这个马某开车，命令他立即停止这种行为，但是马某丝毫不顾忌，驾车顶撞交警，径直向前行驶，后绕开交警加速逃离现场。不过很快马某就在西直门桥附近被多名交警拦阻，当场抓获。西城法院审理认为，马某在交警已经明确告知其拒绝配合执法后果，并在车辆左前方阻止的情况下还强行驾车逃离现场，这个行为已经对交警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并且马某在交警的处理违章以及逃跑后被拦截抓获的过程中始终拒绝配合，行为较为恶劣。鉴于马某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有从轻情节，最终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一年。 哎呀，早认罪不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吗？ 早认的时候没有罪，早认的时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哎、 这个是罚款也好，或者说扣本也好，这个加分也好， 嗯， 这个都还在这个违法的这个范围当中，后续的这些行为就使这个性质变成了犯罪啊。我们其实有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 嗯、 这个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是的是的、嗯、一定要这个怎么说，头脑保持清醒啊。 哎，对， 不能一错再错， 冲动是魔鬼。 接下来这个事情有一点相关的、 哦、 仍然是跟警察发生了一些事情。 嗯嗯， 这个人呢当然也是自己做错了事儿，一边酒驾啊，还一边驾驶，自己一边报警， 好 说车丢了。门头沟的一个男子醉驾时选择了自投罗网，被民警当场查获。 嗯， 昨天门头沟法院对男子薛某某危险驾驶一案公开开庭审理了。薛某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两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元。就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35岁的男子薛某某醉酒之后，驾驶一辆长安牌黑色小型轿车，行驶到门头沟区三家店东街71号，迷迷糊糊中，薛某某误以为自己的车丢了。开着自己的车就跟警察叔叔打电话说我车丢了，寻求警方帮助。 这个老话叫骑着驴找驴， 哎，可不是吗？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薛某某为酒后驾车，立马将其传唤、 嗯、 经鉴定当时薛某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87.1毫克每百毫升。 昨天门头沟法院对薛某某以危险驾驶罪向门头沟法院提起公诉。法庭上，薛某某对自己违法犯罪的行为供认不讳。法院认为，检察院指控薛某某犯危险驾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遂采纳检察院量刑意见。最终，被告人薛某某因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两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元。 这都是教训啊！咱们说的这两个这个行为呢，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要引以为戒的。那最后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吧，这个。半个月之前啊，这个亦庄国瑞金顶小区飞来了三只蓝孔雀， 那肯定很好看。 哎，那现如今呢，有两只孔雀被南海子公园麋鹿苑带走了。哎，还有一只孔雀仍然逗留在小区，好像是在小区安家了。 那小区环境指定特别好。 嗯，今天上午记者来到了这个小区11号楼的21层，看到这只孔雀正在顶层的阳台上在那休息呢，旁边呢都是它的脚印和粪便。这个是6月25号的10点多，小区保安在巡视的时候发现有三只孔雀在5号楼前头在那溜达呢。大家呢，哎呀，不敢怠慢，立刻看好了现场，说小区来孔雀不是第一次了啊。 哦， 民警建议我们联系南海子公园的麋鹿苑，于是物业的工作人员马上就给麋鹿苑打电话，联系了他们的扑救队。20多分钟之后，扑救队员们赶到现场，把其中的一只孔雀就带走了。可是另外两只蓝孔雀呢，却飞到了高高的树枝上，这他们也没办法。 嗯， 第二天呢，其中一只蓝孔雀从树上飞到草坪了，保安人员呢立刻把它抱回了办公室。最终这只孔雀也被麋鹿苑带回去了，还剩下现在这只孔雀，它在小区里常住了下来。哎呀，有的居民也纷纷猜测说，这小孔雀打哪儿来的呢？估计啊，是小区距离南海子麋鹿苑只是很近，不到5公里。会不会就是从公园里跑出来的呢？麋鹿苑生态室的工作人员说呢，目前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个定居在这个国瑞金顶小区的那个孔雀，它是不是属于麋鹿苑的？因为在麋鹿苑里，它们也是一种野生的状态。 是 啊， 总之是感觉这个小区环境不错。 哎，没错， 这蓝孔雀他说不是第一次飞过去了，他们也不能打电话，说怎么说怎么知道这个小区环境好呢？ 你看， 接踵而至 是吧？四牌楼立马发出了一个蓝孔雀的照片， 嗯，还挺好看的。 是那只吗？还是您在那个麋鹿苑看到的？ 而且他说这个待到一个楼上的21层，我本来还真不知道孔雀能飞那么高啊， 是吧？人家也是鸟啊。 嗯，好啦，今天的大城小事就要到此为止了，非常感谢大家近2个小时的陪伴。 哎，您的互动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再念了啊。 嗯，谢谢各位朋友，我是贺林， 我是季彤， 接下来的节目是新闻2021，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穿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集邮箱对人唱荡，老城角的夕阳回荡破浪花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1块钱一碗，风声中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青花瓷罐跟着麦香香的油渣，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转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唱荡，老城角的夕阳回荡破浪花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更善良的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叫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昨日 要厚道，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走伴儿，恨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这一家 go 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似神仙。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这一家 go 不理的门脸儿。check check check 刚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似神仙儿。切一片西瓜四五两斤，蒸的把后皮推沙瓤当。夏天的烟雨旋律被雨泥瓦天，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这想着突出有一点点感伤。切一片西瓜四五两斤，蒸的把后皮推沙瓤当。的夜旋歌被一碗汤，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别想着出去有一点点感伤，切一片西瓜四五两斤，蒸的把后皮推沙瓤当。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别想着突出有一点点感伤。 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 星火到开国大典的九州重庆，